就是我的女人差一些，手牵手的完成，却在背的时间错过对的人，抓不住幸福时分。滴滴滴滴滴滴等待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，听资讯。 经典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云奇。在高铁香港段车票开售初期，乘客可亲自前往香港西九龙站，通过23个售票处柜台或39部自助售票机购票获取票。截至目前，我国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运行总体平稳，广东、上海、北京互联网业务收入总量居各省区市前三位。今年以来，威胁美国本土的最强风暴佛罗伦斯近日升级为4级飓风，更加逼近卡罗莱纳州，促使100多万人撤离到更高的地方。意大利米兰一座废置剧院近日进行拆除挖掘时，工人在戏院地下挖掘出一批金币，据悉这是来自5世纪古罗马帝国。近日，北京警方通报，经过3个月清理整治专项行动，取缔具有群租形态的日租房、黑开旅馆和未经许可经营的日租房、短租房620余户。9月起，在京的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持有人可就近在交管局车管所总所及6个车管所分所办理多项车驾管业务。据互联网统计公司数据显示，今年北美暑期档总票房相比去年增长14%，达到44亿美元，售票量也比2017年提高了9%，并成功跻身历史第5家暑期档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情缘来距离。

我幻想当中一切性感，手如何推开视线人，应当中一切就定似假还是真，后合上你的吻，终于也未能，却嘴角已缤纷。准我录下你的声音，为悠悠夜深一个人，不想放低听筒的一刹气氛，手如何推开视线人，听筒中一切就定似假还是真，后合上你的吻，终于也未能，却嘴角已缤纷。多么的想将你拥进怀里，热烈再吻，可惜声音不会转化，形象现在靠近，双手捉紧只有一片迷惘。